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第635集，仇家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包岩赶紧给易贤倒了杯茶，让他下下火。 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？ 哦，难怪了。哦，我刚才出去买了壶酒，就听酒楼里的人都在说这个。 他们说什么？ 说什么？江湖正派绝对都是伪君子，口口声声说来找魔宫的魔头。魔宫的魔头如果真在这附近藏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他们杀了什么人，干了什么坏事。倒是这群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一个两个跟人渣一样，这都做了多少坏事了。 我这两天在街面上走动，的确也听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。 什么怪事儿？ 比如说少林高僧去逛窑子。 邹良一句话，展昭嘴里的茶都喷出来了。 哪个少林高僧啊？ 貌似是叫什么问天大师，我好像没听过问字辈的和尚，大概是个假和尚吧。 邹良话说完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，包括林业火，甚至是公孙和包岩都张大了嘴巴看着他。 你说谁去逛窑子？ 你确定是问天？ 嗯。 有叫问天的少林大师吗？ 问天师号。和尚的法名和法号有区别，法号是随便叫的，法名才是分辈分的。据我所知，少林本字辈的和尚就剩下两个，一个问天，一个问海。问天应该是少林十大迷途之一的得道高僧，本无大事。 喜欢研究佛法的包岩也一个劲儿点头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受了很大打击。 本无？ 不可能吧。 殷侯正坐在一旁的凳子上摸小五的大脑袋，听到这边众人的对话似乎不怎么相信。 本无那和尚满口仁义道德，清规戒律都钻进他骨头里了，他会去嫖？ 重点其实应该是他已经八九十岁了吧，还这么有兴致啊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看邹良，邹良一耸肩。 我就听了个大概，没仔细研究。 那位问天大师不止逛窑子，还和人抢窑姐，最后大打出手，把一个客人给打死了。现在大和尚跑了，小和尚们都找不到他。我刚让王凯去抓了，不过王凯说估计自己也打不过他。 众人闻言都傻呵呵地看着易贤。 老和尚德高望重，竟然会去妓院跟人抢女人？ 不靠谱的还不止那和尚呢。 这时外头传来了一个带笑的声音，众人抬头望出去，就见叶星跑来了，探头往里张望，一脸坏笑。 听不听八卦？ 叶星一手提着下酒菜和两坛酒，一手拿着把扇子摇啊摇，这装备一看就是准备八卦一下午的闲人模样。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。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挺厚道的老实人，现在怎么越来越不正经了？所以之前是装的还是最近变坏了？ 叶星正常的时候都这副德行，前阵子稍微正经一点，估计是因为一夜夫人过世，所以他有些不开心，这会儿算是恢复正常了。 叶星往庞玉身边一坐，神神秘秘的。 哎，我说这许仙是不是闹妖精？ 为什么这样说？ 我觉得那块地方不是很干净，老和尚会不会中邪了？我详细找妖馆的人打听了一下，哇，精彩呀。 叶星拖着下巴绘声绘色跟众人描述，众人都哭笑不得看叶星。 本无那和尚昨天晚上杀进妖馆，喝酒吃肉还要陪酒，几个妖姐都被他吓着了，后来他抢人家正在和客人喝酒的一个妖姐，一语不合吵起来， 一个如来掌，那客人被他拍的脑袋都进腔子里了。后来见杀了人，他就跑了个无影无踪。当时还有好几个小和尚来窑馆门口找他，看到这情形吓呆了。老和尚跑了，于是窑馆的人把几个小和尚给扣下了，这算人赃并获。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知道就一晚上这事情传成了什么样子了吗？整个江湖都轰动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该作何回答，这事情简直匪夷所思。叶星喝了口酒接着说， 这还不止呢，这几天除了老和尚打死人之外，几个大门派的人物，一个江月，一个老道雪峰，还有望城山下的月下老叟，每个都出了事，背上人命官司跑了，不靠谱的简直一塌糊涂。 江月、雪峰都是江湖前辈，他们都干嘛了？ 先说江月，快刀侠客江月80多岁了，一世侠名啊。据说前几天在应天府最大的赌坊赌输了钱，打死了3个赌客，卷着银子就走了。老道士雪峰好好的在园子里听着戏，非说人唱戏的众佛倾倒不知所谓，于是唱戏的人打死了2个，席棚都拆了，还打伤了10来个听戏的人。这件事还引起佛道2家互掐，月下老叟那老头也是勾引有夫之妇，被本家堵在屋里了，来了个捉奸在床，那狼狈的据说光着就跑出来了，最后打死了本家，还打死2个护院。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，良久，不熟悉江湖事务的赵普问展昭和白玉堂， 确定是名门正派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无言以对。公孙一边捂着小四子的耳朵不让他听，一边感慨， 这3个名气都好大呀，我这不是江湖人的都听说过。 唉，这几个是名气特别大的，还有不少他们门下以及最近聚集在许县和应天府的其他江湖人，闯的祸是不计其数。我出去走一趟，这一路上至少有上百的百姓跑来跟我说，要我把那些江湖正派都赶走。 包大人不知何时也走进来了，听到了众人的对话，略微不解，于是就问展昭： 展护卫，这几位江湖人平日人品风评怎么样？ 都是好人来的，别说风评了，有几个我都认识，真的难以想象会这么坏。 处境和萧长青也差不多，丧心病狂加声名扫地。 你觉得有人也用摄魂术控制了他们？ 八成是吧。 没等白玉堂回答，天尊点了点头，众人都瞧天尊，就见他单手托着下巴瞧着身边的咽喉。 你有没有头绪啊？ 哎，我正在努力想，不过目前为止没头绪。 想什么呀？ 包括老和尚本无、江月、雪峰，还有月下老叟，这4个都是阴侯老鬼的仇家。 真的？我没听你提起过呀。外公你不早说，我还跟雪峰喝过酒呢，早知道拿酒坛子砸他。 哼，雪峰知道你是我外孙 啊？ 这几人都与我有仇不假，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年纪这么大，本无和江月估计还有仇怨，但是雪峰和月下老叟都来找过我，特别是雪峰。 当年很多事情讲不清楚，那个时候除了江湖之争还有庙堂之争，有些人是被人利用，有些人是各为其主，误会一层叠一层。不过如果真的有心的话，总是能查清楚真相的。雪峰来找过我，想为当年的事情跟阴侯道歉，我有让他俩见面。月下老叟也跟我提起过，对于当年的所作所为很后悔，不过他就说没脸皮见阴侯。 他们对你干过什么要跑来道歉？他们是不是害过你？ 展昭双眼眯了起来，阴侯笑了笑，伸手摸摸展昭的头，天尊就戳了戳展昭， 你要是想替你外公报仇啊，那目前江湖上还活着的老正派10个里面，你要宰掉9个半，因为他们都扎过你外公一剑。 展昭倒抽一口冷气，阴喉瞪了天尊一眼， 别听他胡说。 展昭还真是往心里去了，回头瞧了瞧陆天寒和吴沙俩老头望天，决定不掺和这事情。天尊似乎还嫌不够，继续跟展昭讲江湖正派的坏话。 更诡异的是啊，明明动手的是他们，还一个两个跟阴侯欠他们几百条命似的。 闻言展昭眼皮子都开始颤了，白玉堂给他倒了杯酒，让他喝一口下下火，阴侯就无语地看天尊。天尊捧着杯子继续挑拨展昭跟江湖正派的关系， 以后别跟江湖正派，特别是那些老头子做朋友。 嗯，有机会揍他们一顿。 嗯，对的。 天尊满意地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众人哭笑不得，天尊好高兴的样子。可是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天尊貌似就是名门正派的大头头，传说中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